清晨七点钟，雄鸡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又是周一啊，但是这是已经经历了一天工作日的周一开始了。 我觉得还是从 今儿 周五往前算吧。 啊，周五往前算，要不然会算乱了，是吧？ 哎，周五往前算的话，想着还有几天就可以放假了呢。 啊，这倒计时。 哎，这心情能好一点，对吧？你不然想，又有周一。 还有好些天呢啊，Jason俊还有很多的家里人老球迷，踏雪寻梅、南极、孙东陵啊，都在跟大家问好，谢谢大伙儿啊，说太阳公公终于出来了，虽然有点雾蒙蒙，但是空气真好，准备见走了。 嗯，可以再稍微再等一小会儿哈，可能这个雾气散的就会更透一点， 哎， 然后这样的话天气就更透亮了。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好天儿啊，大家也继续。迎来新的一个全新的工作日，但是对于全运的健儿们，他们这一段时间的辛勤工作啊，不断的每天打卡去，争这个 KPI 啊，这个阶段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而且呢，在这段时间，其实对于奥运的选手们来讲就更难一些，对吧？经历了奥运会的比赛，然后呢，马上就进入到一个隔离期，隔离期结束之后，就迅速的投入到全运会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些奥运冠军是在全运会上不错，继续延续了状态，也有一些奥运会的冠军呢在全运会上遭遇了滑铁卢 啊。所以在这个新的短暂的巴黎周期，只有3年啊，全运会也被包括在内啊，真的对于新一届的备战也会产生很多的影响，全运会上就能够看出一二。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在全运会上其实也有前浪和后浪啊，这些赛场上的运动员哪些让您眼前一亮呢？另外昨天看了男篮的全运决赛之后啊，那真是巅峰对决，甚至能看出一点CBA 总决赛的味道了啊！ 因为比赛之前啊，两个队的主教练也有点针锋相对，接受采访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啊。包括你像杨明就说这个系列赛呢，你还有容错的机会，一场比赛没打好，是吧？但是呢，这个比赛全运会就这一场，绝不能够出现错误。 所以昨天晚上呢，这个荡气回肠的、咬得非常焦灼的辽粤之争啊，最终还是辽宁卫冕成功。从全运会的决赛，咱们也看看未来的中国男篮，因为毕竟都是很多的国手的直接的对阵啊。中国男篮未来的大旗谁来扛呢？是帮着辽宁卫冕的周琦吗？ 但是你看南极就比较悲观，说暂时看起来还没人扛 啊，就是还看不出来有这种领军人物哈，像当年阿联在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好了，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那今天节目我们也会首先为大家带来全运的综合报道，樊振东问鼎全运会的男单冠军。 另外呢，就是男篮的巅峰对决，郭艾伦砍下33分，辽宁击败广东，卫冕了全运会男篮的金牌。 国足的备战，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复训当中，张琳芃首次合练，而李磊成为了国安调整的第三人。 国足的助教辛峰接受采访啊，他也提到备战越南主要练了边路传中，最近这个训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那另外为了备战足协杯，比利奇也是回到队中之后跟大家谈笑风生啊，非常的愉快和谐的一个过程啊，都拍了拍各位队员的肩膀，拥抱了一下啊，也是谈了谈目标，说就是夺取足协杯，像迎申花一样去拼每场比赛。 法国的媒体呢在报道最近大巴黎的一些消息啊，梅西在周日的时候正常的参加了训练， 嗯， 所以呢对曼城可以上场了。 嗯，好，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好，我们继续来回顾昨天的全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北京男子三人篮球是以2分的优势战胜了四川，这样就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啊。主教练陈磊、陈指导和他带领的清华大学的球员们也是在西安的赛场收获了全新的体验啊。先通过我们的记者于伯川的报道来复盘一下。 在全球攻击人队本场比赛的胜利， 16-14，北京男子三人篮球队在9月26号下午战胜四川，获得了第14届全运会三人制篮球男子成年组的第5名。队员方嘉辰在赛后表示，球队这场比赛在防守端的表现要好于进攻端。 我觉得其实我们队就是因为打到这个份上了嘛，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压力，就放手去搏。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防守做得倒还可以，但是进攻有的时候还有点稍微有点急躁，然后没有像咱们赛前布置理想的那么好。 本届全运会的三人篮球比赛，北京队派出了以清华大学篮球队为班底的阵容参加。小组赛阶段，球队在共计7场比赛中取得了5胜2负的战绩，位列 A 组第3，晋级淘汰赛。不过在9月25号进行的1/4决赛中，球队以14-21不敌山东队，无缘四强，战胜了四川，以第5名的成绩结束了全运会之旅。北京队主教练、前首钢男篮球员陈磊表示，这些年轻的大学生球员在西安收获了成长，也交了学费。 其实是我们可以打得更好一点，可能这个在整个小组赛当中，就循环赛当中，我们打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交叉的时候，可能也因为本身的这个经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关键球的处理，包括这个整个队员的状态上，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进一步向一些这个有经验的球队去学习吧。我觉得这个学费是应该交的，因为不可能你这么年轻上来之后就会打得非常的游刃有余，肯定还会遇到一些困难。 三人制篮球在比赛节奏和规则特点上和五人制篮球都有很多不同，这也给陈磊和队员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队员方嘉辰在赛后就表示， 三人篮球就更多的就是1-1的防守嘛，因为五人篮球还有什么协防呀什么，这的话基本上都靠1-1的防守为主，然后打的就是一些转换呀，就是无氧的比较多。 结束了全运会的比赛之后，北京男子三人篮球队将回京进行短暂休整，随后开始备战将在下个月进行的北京市高校篮球赛和 CUBA 的比赛。 虽然说在全运会的赛场当中呢，在三人篮球这个赛场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略微的有点遗憾哈，就包括1分惜败给广东，包括在和山东的比赛开局还领先，结果最终呢是输球，但是收获了很多的经验，相信在 CUBA 的赛场上，这支球队会很有竞争力。昨天晚上也看了三人篮球的这个收官战，两边都是联合队，以奥运阵容为班底的联合男队和女队分别也是战胜了各自对手，得到了冠军啊！这场比赛是冒雨进行，但是场地呢有棚没事儿，但对于观众来讲还真的是个挑战。不过这个比赛看起来很刺激，节奏也很快，所以呢也赢得了大家的关注。一起来听一下记者于伯川的报道。 加速，二次加速。 胡金秋用一记双手暴扣，为第14届全运会的三人篮球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9月26号晚上，西安的夜空飘着秋雨，西安城市运动公园的赛场内人声鼎沸。最终，以奥运阵容为班底的联合男队和女队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夺得了冠军。今年是三人篮球项目第一次亮相奥运会赛场，也是第一次入选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男子联合队的胡金秋表示，在奥运赛场上学到的宝贵经验有助于队伍的磨练和成长。 各个方面都发现很多不足吧，包括自己的经验啊、技术，包括身体的一些很多方面吧。对于我们来说，奥运会的一些经历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希望能够把这种财富好好的去吸收这种经验，然后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中去 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吧。 三人制篮球和五人制篮球相比，有更快的攻防节奏和更激烈的身体对抗，加上现场主持人和音乐对气氛的烘托，让这项新兴的运动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女子联合队的张芷婷表示，希望更多人能够感受到三人篮球的乐趣。 其实就是这个项目一开始不起眼的时候，其实2018年开始，其实没有什么很多的关注度。但是呢，靠我们这些球员一点点打起来，然后到现在有这么多人的了解我们，这么多人喜欢我们。我觉得因为本身三人篮球就是个街头项目嘛，我觉得可以更多人的参与进来，然后来感受这个项目的乐趣也好，然后这种拼搏的精神也好，因为速度很快。 这是三人篮球的情况，当然大家更多的还是关注了五人篮球项目啊。昨天的这个男篮的决赛，大伙儿都在不停的感叹啊，辽宁实在是太强悍了，尤其是内线有了周琦之后的辽宁就更强悍了啊。我是曼联，还有刚才 The Three 都在说郭艾伦太强大了啊，这33分，而之前在跟浙江的半决赛里边，同样也是在39分钟的时间里能够拿到31分啊，真的面对都是这种车轮级别的防守，还能有这么上佳的表现，也不只是郭艾伦一个人的功劳啊，内外的这种结合，加上赵继伟的这个挡拆的输送啊，真的都是很关键的， 也确实体现出来现在辽宁队的球员整体水平是非常高的 啊， 包括一些年轻人，刚才也看到在咱们聊天室里面有朋友说张镇麟嘛，对吧，张镇麟确实也有非常强的冲击力，但总体来讲这个比赛最后还就是咱们那些老国手之间， 哎，还是老人，还是这些前浪们， 嗯， 依然是在奋勇的在奔涌哈，北三儿就说郭艾伦的这年龄经验现在正当时，要是在调整心理心态，这起码4-5年内他应该是国内最强的啊，亚洲第一控卫的这个名号，至少从全运的这个赛场上而言，那真的是确实实至名归的啊。昨天的这个比赛也是过去几年间广东和辽宁啊这个两支最高水平的球队代表之间的较量，从 CBA 的总决赛到全运会啊 U22 男篮的决赛再一次的邂逅，而这一次郭艾伦的这个领衔也让大家又看到了辽宁的成色啊，整个的全场比赛辽宁男篮最终是87-79战胜广东，卫冕成功。而郭艾伦一个人独得33分，周琦13分，17个篮板，小将余则臣表现也非常的亮眼，拿到了17分。那这样的一个决赛的结果，我们也连线了杨申啊，杨申也是对这场比赛做出了点评啊，他也是说周琦的加盟其实对辽宁卫冕意义非常重大。 昨天的这场全运会成年组的决赛确实打出了很高的水平。两支球队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真的是有点总决赛的那个味道。那其实整场比赛辽宁队应该说还是占据了比赛的主动，广东呢一直是在追啊追啊追啊，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啊，那辽宁队的这种得分就会把这个势头给打断。那如此精彩的一场比赛，其实拼的呢就是各个位置上的人员。那周琦代表辽宁队去打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对球队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那如果咱们现在去回想去年的 CBA 的总决赛，辽宁队为什么打得越到后来越吃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线就是韩德君，那朱荣镇呢基本上可能用处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回全运会是韩德君和周琦轮转，而且周琦打得非常的多。那昨天晚上这场球在关键时刻第四节广东队追平了，赵继伟的断球反击之前其实是内线的护框能力，然后紧接着是周琦的封盖，再之后的一次进攻是赵继伟突破传给外线的郭艾伦，然后一个3分球，所以这三个回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凸显了辽宁队在阵容上的一个完整的配备。那如果说咱们假设周琦不代表辽宁队去打这个全运会，我觉得以现在辽宁的阵容打广东是比较难的，特别是内线的轮转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次成年组的比赛辽宁能够卫冕，能够再次拿下这个冠军，人员上特别是周琦的回归啊，周琦代表辽宁队去打这个比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其中一个话题也是跟中国男篮有关啊，未来的这个大旗谁来扛呢？The Three 说领军人物现在真的还是不好说，但是从昨天的这个全运男篮的成年组决赛来看，郭艾伦、周琦 还有年轻的这个余则臣啊，张镇麟，就是辽宁的这一干众将，阵容实在是太好了，太让人眼馋了啊！确实这样的一个豪华级别的阵容，这要是在联赛当中呈现的话，这新赛季没有外援，这广东跟辽宁之间也够可以了。 所以还真的就得看看到时候有没有外援，是吧？ 就这事儿到现在还没定呢啊！大家别着急啊，距离正常的联赛开始也就是20天的时间了。 其实包括像刚才有家里人说嘛，这也不是 U22 啊，这就是 CBA 呀、 啊，是啊， 他有四个超龄球员还不受出场时间限制， 嗯， 这得肯定他就是谁家里边。人员更充沛，那谁就优势更明显了。 嗯，而且确实辽宁补充了内线的这个点之后哈、就显得挺厉害的、那广东呢，其实后卫也很强啊，但是在跟辽宁的一些全运会的经验上相比，好像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他在3-4名的争夺战当中呢，是浙江以97-66大胜湖北。上半场比赛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哈，45-31，浙江队大比分领先。这场比赛当中呢，浙江队的于家豪得到了21分、18个篮板的大号两双，朱旭航呢20分，吴前是15分、5助攻，刘泽一也拿了16分球。湖北这边呢，汤杰是23分、8篮板，李振浩15分、8篮板，顾全呢这场比赛发挥的一般，是只拿到10分，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啊。其实对于咱们北京队来讲，完全有机会进入到4强，就是你看湖北能赢陕西20分啊，咱们竟然是输给了陕西队，那一场比赛没打好，结果一下子整个你的排名就掉下来了。 嗯，这真是一个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能在面对陕西的时候出现那么大的差池，但是这就是竞技体育，没办法啊，没有那些如果但是也许、 回来认真的总结吧。 对， 今天中午的时候应该球队就飞回来了。 熊叔没主意，说辽宁这主力阵容确实挺强的。我是曼联，也说这面大旗可能未来就是周琦了吧，看看周琦在新的赛季啊，在海外联赛征战一年长不长球啊，心智上是不是又能更成熟一点。 另外不明觉厉说啊，去掉 CBA 的球员 啊，去掉 CBA 的， 对、去掉 CBA 球员未必谁是冠军。 那其实就是 U19 呗，就是 U19 之间的比拼，那不是还是广东赢了吗？ 所以去掉 CBA 的球员，那这就真的是不好说了。可是为什么要去掉呢？ 是，这是成年组的比赛哈。我们在后面的时段还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相关的话题。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女排成年组的决赛当中，帮着天津夺冠之后，女排国家队的李盈莹也说她在全运会上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也希望借此弥补东京奥运会的遗憾，不负4年以来的努力。主攻李盈莹也是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年龄最小的00后的球员。朱婷手腕的伤情加剧，没法发挥全部实力的情况之下，其实李盈莹是担当了这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跟意大利、阿根廷两场比赛都是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她也说奥运会上挺遗憾的，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那回到了全运会希望把水平发挥出来，毕竟一个周期的努力什么也体现不出来，这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说不过去了。希望对得起自己，虽然不求对得起别人，但是一定要对得起自己每天的努力。当然全运会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女排备战2024巴黎奥运会的周期就进入到了关键的阶段了。 另外呢，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贾国安是发来了一张肖若腾的照片，是吧？他也提到呢，昨天在全运会赛场当中最后一个项目就是男子单杠了。北京小伙肖若腾再一次登场，顺利的完成了整套动作，最终呢是获得了一个第6名，结束了自己全运会的比赛。当然，他在这一次全运会当中一共完成了21项比赛，哈，堪称劳模。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记者为您带来的报道。 下场是北京队肖若腾。 肖若腾的单杠决赛已经是他在本届全运会上参加的第21场比赛，这个体操赛场上的劳模选手也受到了西安现场观众无比的喜欢，甚至连3-4岁的小朋友都会在现场大喊他的名字。其实在前一天的单项比赛过后，肖若腾就说自己从东京到西安一直是带伤比赛，但他仍旧坚持参加了昨天的2个单项， 因为他不想让那些希望在现场看到他的人失望。 尽管昨天已经很疲惫了，完了今天也是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善始善终嘛，然后争取完成好自己，对对，也是算是给大家的一种回馈嘛。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做好自己，首先既然是比赛，就不能轻易的因为某一种理由去退却。 肖若腾昨天参加的是双杠和单杠，几天的比赛下来，明显看得出他已经非常的疲惫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力不从心。 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状况下能够完成这两项比赛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双杠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平常我是很少出现那种就是因为体力原因双杠成套感觉有点困难在平常是很少出现的。 终于奥运会和全运会的比赛结束了，肖若腾也可以好好的进行调整和休息。他说一枚全运会的全能金牌也让他实现了赛前的诺言。 赛前大家问我我就说想拿一枚金牌嘛，我也做到了。虽然这几项单项没有就是说再次登上领奖台或者是说再次拿到金牌但是我觉得对这个结果我是非常满意的，毕竟这一枚金牌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这是劳模肖若腾啊，真是不容易啊！这是老将的坚持，前浪依然的奔涌。 虽然说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哈，但是特别喜欢他在比赛场上那个范儿。 就特别的 有那股的霸气， 哎，就是那种魂不领，就是爱谁谁啊，那股劲儿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田径比赛，在西安也全部结束了。青海的00后小将任青东支部以2小时14分26秒的成绩拿到了男子马拉松的冠军，为青海代表团获得了本届全运会的首枚金牌。东京奥运会的选手彭建华、杨朝辉是分别获得了2、3名，而在女子马拉松比赛当中，云南的选手张德顺以2小时32分31秒获得了金牌。 哎，这个成绩确实不是特别显眼，主要也是在大雨当中进行的。中间有一段我看那个转播那个画面，运动员都是趟着水走，那个水都能没脚面，这确实当时雨非常非常大啊。这个任青东支部第一次参赛，这小伙就能拿冠军，相当的不易啊。当然，昨天还有冷门，就是在跆拳道的这个赛场当中哈，郑淑音是首轮被淘汰出局。作为里约奥运会的这个冠军，在全运会赛场当中，第一轮就是输给了于佳琪，无缘三连冠。另外呢，江西队的李晨和咱们北京队的宋兆祥分别是获得了女子67公斤以上级和男子80公斤以上级的冠军。 而女子67公斤以上级当中，名将郑淑音这次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出战啊，但是东京奥运会归来，这就是状态各自都不相同啊，有的老将呢状态不够好啊，首战登场，郑淑音就输给了河北的于佳琪，也无缘三连冠。 另外，在摔跤赛场当中呢，产生了最后四块男子古典式项目的金牌。陕西的名将彭飞在男子8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夺得了冠军，而辽宁呢是包揽了77公斤级和97公斤级这两块金牌。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啊，依然是全运会的乒乓的比赛啊，登上了热搜的前几位。昨天晚上的乒乓球女双决赛，黑龙江组合王曼玉、车晓曦4-0战胜了辽宁的组合王艺迪、陈幸彤，获得了女双的金牌，辽宁队就此获得了银牌。那这一届王曼玉确实是打得非常的生猛啊，2金1银的成绩，网友也说状态太好了， 确实。这就是乒乓球队哈，这个内战相当的激烈。昨天的男子单打的决赛，樊振东是以4-0击败了黑马刘丁硕，获得了冠军。第三次杀进全运会决赛的樊振东呢，也终于是拿到了这块梦寐以求的金牌。其实我昨天就比较关注的是当时那个刘丁硕和王楚钦那半决赛，最后刘丁硕 赢了啊、 哎、 决赛呢也就没看啊。 嗯， 当然通过我们记者给大家所带来的复盘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全运会乒乓球比赛全部结束的这个综合消息。 昨晚全运会乒乓球项目结束了全部的比赛，在女双决赛中，来自黑龙江队的王曼玉、车晓曦以4-0战胜了辽宁队的王艺迪、陈幸彤，拿到了冠军。整场比赛王曼玉、车晓曦组合表现得更加成熟稳健，首局比赛在5-7落后时奋起直追，最终以11-9拿下首局比赛。第二局气势正盛的王曼玉和车晓曦以11-4轻松取胜。此后的比赛中，尽管王艺迪、陈幸彤放手一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王曼玉和车晓曦并没有慌乱，依然坚持自己的节奏，并最终以11-8、11-6连下两局，以总比分4-0击败对手夺冠。王曼玉在收获了混双亚军和女单冠军之后，又收获了女双的冠军。对此她表示，今天夺冠之后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昨天女单拿完之后还是很兴奋吧，然后很开心，我觉得今天更多的就是感性的东西更多一点。今天感觉不仅仅是一场女双决赛吧，我觉得更是小希姐包括我们两个人的收官之战，可以这么说。然后也是能够最后能拿下比赛，我觉得就是心里非常暖意特别多那种感觉。其实并不是每一次夺冠那种兴奋的开心，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感觉吧，然后也是感性的开心。 王曼玉的搭档车晓曦今年28岁，在比赛中她表现得非常沉稳，关键球上处理也毫不手软。赛后她表示， 曼玉在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心定吧，只要其实就能把球就是给她处理好一点，基本上她都能杀死对方，所以就是也是一分的一分，我俩也是告诉我怎么去那种控制节奏了。我觉得要是没有她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成绩吧，所以就是特别感谢曼玉能带领我得到这块金牌。 乒乓球男单项目铜牌争夺战中，北京队的王楚钦不敌河北队的梁靖昆。赛后王楚钦表示， 梁靖昆可能就不用说了，他也是中国队的主力吧，我觉得自己可能身体就是正常的时候跟他也不是很好打，都是属于差不多的，我们互有胜负，更别说我可能这种伤病这种影响我一定的程度影响我的这种发挥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在场上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赢得每一分吧，是有就是想打好球的这种欲望和愿望的，但是可能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并没有能力去取得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要靠去拼去争去抢，还是要不断的去完善自己吧。 稍后进行的男单决赛在广东选手樊振东和山东选手刘丁硕之间展开，此前接连战胜许昕、王楚钦的刘丁硕被认为是本届全运会男单比赛的一匹黑马，不过在昨天的决赛中，樊振东并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4-0战胜对手夺得男单冠军。赛后樊振东表示， 我觉得自己其实单打打到最后一天，我觉得这种精力体力消耗还是非常大吧，包括可能刘丁硕这么一路走过来，确实他这种发挥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到，所以今天其实也是做了很困难这种准备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发动的不错，所以前面建立了优势，后面可能就越打越能够控制住吧。 作为本届全运会男单的一匹黑马，刘丁硕赛后说道， 我觉得发挥还是超乎出自己的想象了吧，因为毕竟自己在备战当中和最近这一年来说一两年来说，可能自己的心气儿没有那么高，然后情绪包括和思想当中波动比较大，然后通过这次比赛也能稍微把自己往回拽一拽，然后能够更好的享受自己打球的时间嘛。 至此第14届全运会乒乓球的7个项目全部结束，广东队的樊振东和黑龙江队的王曼玉分获男女单打冠军，北京组合马龙、王楚钦获得男双冠军，女双冠军则被黑龙江队的王曼玉、车晓曦摘得，混双冠军归属奥运组合许昕、刘诗雯，男子团体冠军被实力强大的广东队收入囊中，女团冠军为辽宁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坛的热搜榜啊，登上了3位的就是邹静媛，在全运会的双杠项目上夺得金牌，她依然是延续了奥运周期的良好状态，在全运赛场上也是贡献了一套难度分极高、完成度又极高的动作，最终是16.300分成功的夺魁。那就此体操项目也是全部的落下了帷幕，在男子跳马项目上当中 广西的黄明琦一锤定音，湖南的周亚勤在平衡木成功突围。女子自由体操上，广东队的欧玉珊轻松的夺冠，四川的邹静媛在双杠送出了顶级发挥卫冕，单杠上国手云集广西的胡旭威也是惊险的登顶。那我们也是在昨天的比赛最后一天关注到了邹静媛和管晨晨啊，这二位奥运冠军的出场也是迎来了西安观众的热情啊，尤其是邹静媛那个毫无悬念的卫冕啊，还再加上管晨晨在女子平衡木项目当中的失误只获得的第五名，她赛后啊跟媒体们分析这个项目的偶然性啊等等这些片段啊，都是昨天全运赛场上体操项目当中的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听李维来为大家做出综述。 管晨晨在平衡木的决赛中最后一个出场，他的比赛难度和奥运会一样，依然是全场的最高，但这位奥运冠军选手出现了失误，从平衡木上掉了下来，最终他的完成分只有7.220分，总成绩13.920分，获得了第五名。对于这个成绩，管晨晨说，虽然第一个动作失败了，但并没有影响到自己后面的发挥。 虽然失败了，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失落，但是我在后面的做动作的时候觉得就是敢去发力了，其实也算是一个历练吧。 管晨晨用历练两个字来形容这场全运会的表现，的确冬季奥运会拿下了金牌之后，他显然成熟了很多，正当大家都为他没有获得金牌惋惜的时候，他就给大家讲起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偶然性。 其实并不是说你在这个比赛场上拿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你在另一个场上就一定会去拿，因为这个平衡木的因素真的很多，就是很考验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所以并不是说你只要成了一场你就会每一场都会成，也不是说你失败了一场之后所有的比赛然后包括各种测验都会失败，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成长吧。 没有拿到冠军有些遗憾，但管晨晨并没有让大家失望，因为他的招牌动作袋鼠摇在比赛中仍旧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对于这个在网络上被播放了无数次的动作，管晨晨说，这只是自己成套动作的一部分，不是因为大家喜欢才刻意这么做的。 一个运动员的平衡木成套，它是舞蹈和技巧动作连起来的，并不是说你这个动作随心所欲，想加就加，想减就减的。这个动作因为比如说你一个舞蹈动作这样子做完了，然后你因为别人说什么这个动作啊看多了不好看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去改，你这样其实对你的整个动作的影响，你就会其实脑子是会乱掉的。 有个性敢表达，这是大家对于管晨晨的印象。虽然没有获得金牌或者奖牌，但管晨晨还是在采访区给大家表演起了新学的舞蹈动作。而对于那些质疑他的人，管晨晨也给了正面的回应。 我比较搞笑，所以我就喜欢就是把那些很好看的舞蹈然后拉着那些姐姐们一起，然后一起跟我整一些魔性化的东西，就本来是很好看的，但是可以给我做成很搞笑的东西。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我喜欢就行，我不用，我就做我自己，我也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运会，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全运会呢也是呼应着时代赋予中国体育的责任和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同频共振的。体育广播从今天开始将播出同心迎全运体育筑强国系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记者齐良博制作的第一集，全运助推陕西的全面发展。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本届全运会以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为主题，全运会呼应着时代赋予中国体育的责任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同频共振。刘海滨是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港务产霸分局副局长，这次全运会他主要负责全运村的相关服务保障工作，从全运会申办到筹办再到举办，他也感受到了西安在各个方面的变化以及全运会对古丝绸之路陆路起点城市西安赋予的新动能。 我在西安工作有26年吧，应该说也是个老西安了。开全运会，特别是这两年是有跨越式发展。全运会申办后，主场馆设在了国际港务区。这片区域呢，原先是城乡结合部，有几十个村子，从一个农村跃升几十年， 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区，这应该是跨越式的发展，对带动周边的经济，对国际港澳区“一带一路”的发展，创造双薪留人的环境都有很大好处。 作为本届全运会的主场馆以及开闭幕式场馆，西安奥体中心成为了全国人民目光的焦点。体育场独特的造型更是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瞩目。石榴花是西安市市花，同时造型寓意丝路启航，盛世之花。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也荣获2020年度全球十佳体育场的美誉，成为中国唯一上榜的体育场。刘海滨介绍说，一流的体育场馆落户西安，离不开全运会的助力。 咱国际港澳区的奥体中心的建立，就是对西安的体育事业也是有一个大的提升和飞跃。它过去最好的场馆是省体，现在就算是新的奥体中心，这是西安市的场馆。就这个场馆的现代化程度在国内也是很先进的，就从体育产业、体育基础建设来讲，我觉得也是质的飞跃。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全部53个场馆中，西安体育学院沪邑校区作为十四运会赛区，是除了西安奥体中心之外承办比赛项目最多的场馆，共有5个项目在体院沪邑校区的一馆四场举行。所谓一馆四场，是指手球馆、曲棍球场、棒球场、垒球场和橄榄球场。学校在项目承建之初就明确了场馆既要符合全运会赛事要求，也要满足教学训练需求，并且赛后场馆可迅速转化为教学训练场馆以及单项赛事集训基地的目标。随着全运会的到来，西安体院沪邑校区也迎来了一次新的升级，对沪邑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安市沪邑区人民政府区长李化介绍说， 全运会是全国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体育比赛，沪邑区为全运会的举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沪邑区也因为全运会的举办建立了一馆四场的5个体育设施，同时呢，整体的城市都围绕全运会进行了大量的品质提升。我们整个的城市建设这一块花了22亿，整体把城市进行了重新的这个提升和改造。同时，过去沪邑区是一个县，那么从县到区，我们也是认为这个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就是通过体育赛事的举办，通过我们干部参与体育赛事的筹办和群众观摩体育赛事，从中得到的体育精神，我觉得是对城市化进程提升市民的素质、文明素养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举办一届全运会，更重要的是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它将为举办城市的经济增长助力，带动建筑、制造、体育、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石磊是北京京铁天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作为本届全运会全运村的服务商，他希望可以借助全运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基本上从员工来讲，有将近1/3的同志呢是来自西安的本地，2000多的1/3吧。这些同志来了以后呢，也是围绕着如何弘扬西安的饮食文化，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你包括这次我们从厨师队伍的招标，还有咱们厨具的招标，我们尽量都是用以当地为主。这样呢，从当地经济的带动、经济的发展，我们作为大型体育赛事，作为我们服务商来讲呢，也是能够为当地的经济的繁荣呢，也是发挥点作用。 全运会是我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十四运会对陕西经济、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展现地区综合实力的窗口，也为举办地的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助力点。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了，北京时间的7:41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走进冬奥会。我们先来看看冬奥相关的消息，助力冬奥促进发展，2021年京津冀冰蹴球邀请赛成功的举办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楚燕带来的报道。 今天呢，在这里举办的是2021年京津冀3D 的冰蹴球比赛。 昨天下午，助力冬奥促进发展，2021年京津冀冰蹴球邀请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参赛队员们精进脚法、切磋技术，现场时而紧张安静，时而阵阵欢呼。来自天津少数民族体协队的穆瑞秋表示，同心同乐、共享共荣是他们的目标。 寓教于乐啊，我们民族和体育相结合啊，丰富了大家的生活，使我们呢这个更好的啊，做好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是吧？我们的宗旨是啊，大家同心同乐，共享共荣。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京津冀40支代表队200余人参赛。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孔宪飞介绍， 这个比赛呢，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5年，在这5年间啊，冰蹴球项目呢，从无到有，渐渐地发展了起来。在举行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大背景下呀，需要我们在群众体育方面呢，大力加强冰雪运动的开展和普及。 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会长申建军强调，本届冰蹴球邀请赛不仅促进了京津冀 3D 冰雪体育项目交流，群众的踊跃参与，更为2022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年以来呢，这个 3D 的群众啊踊跃参加，群众性的活动呢，对于带动3D 的广大群众参加冰雪活动的积极性，以及促进我们中华民族的体育的热情有很大的提升。 冰蹴球作为一项具有浓厚老北京特色的民族传统冰上项目，凭借着玩法简单、趣味性强的特点，也吸引了一众老年人的喜爱。今年67岁来自河北队的马和平认为，长期练冰蹴球让他感觉自己越来越健康。 我已经参加这个蹴球段吧10多年了，这个蹴球段吧，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运动。我应该现在已经67了，参加10多年，我一直就坚持，这个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乐。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国足继续进行的备战啊！这边申秋还说：“哎呦，刚才开车的时候听你们说 李磊被调整了 啊，怎么回事啊？” 不是调整啊，是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 就是老伤又复发了。 有复发受伤病影响呢，就有恢复的，是吧？咱们先说说恢复的吧，先说两个这个好消息，是吧？ 对， 恢复呢就是张琳芃恢复训练了。而且呢，王刚也恢复训练了， 这对于场边这个包括尹洪博其实都可以参加全队的合练了、 嗯、 这对于这现在李铁来讲在人员使用上是一些好的消息。在这个训练之前呢，李铁也是召集了队员们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休息两天之后这个讲话比平时稍微长一些，但是主要还是围绕着球队的一些训练的具体安排。像刚才介绍的几个队员王刚啊、张林鹏啊、尹洪博呀、啊、都开始跟随全队进行训练了。但是呢，韦世豪因为肌肉有一些紧张，所以选择进入到单练的行列当中。再有就是一直留在酒店的这个池中国是在场边进行慢跑，也是来到了这个训练场，但是没有办法跟队进行训练。可能调整两天应该差不多。唯一缺席训练的就是李磊。 是啊，李磊就是旧伤复发，因为之前在联赛当中征战就是带伤一直在坚持。 对，其实最后的比赛呢，李磊就因伤也没办法踢。但是呢，他还是选择跟随国家队出征，就是希望在国家队这段时间能够把伤势恢复，力争呢为国出战。 我们也连线了正在前方在沙加的体坛周报资深记者马德兴老师啊。马老师也说，国足的整体是向好的，伤号呢，除了李磊之外，基本都恢复了。 阿联酋当地时间9月26号晚上。北京时间是9月27号的凌晨，中国男足国家队继续前往沙加体育场的主场展开训练。从整个这个训练情况来看呢，目前的国家队的整个这个情况应该来说是比想象的要好，或者说是比前一阶段好。不管是先前助理教练新峰，还是阿联酋当地时间9月26号训练之前体能教练兰姆在接受采访上都讲了，就是说是整个队伍的情况应该来讲这一段时间经过前面两个周期的调整之后，整个这个状况或者说是整个这种体能情况都是要比原先的好，而且包括在先前进行的第二场那个队内教学比赛中情况也是要比第一场情况要好。整体呢，就是国家队是处于一个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池中国的情况呢相对要好一点，就是据了解明天或者是后天基本上就可以开始跟队参加合练了，就是问题不能大。他也是整个这个老伤嘛，就是经过大量训练之后有一点疲劳，让他恢复一下。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韦世豪呢，他也是那个肌肉发紧，让他整个在场边调整。然后金金道呢，属于那个髋部整个就是说是感觉好像有点不适，所以呢也是让他调一下，但是问题啊都不是很大。所以应该来讲呢，目前呢就是说可能李磊的情况呢不太确定，其他队员的情况呢应该来讲都不会影响到整个打越南队的比赛。 确实，我们在前一段联赛当中啊，这拼的也比较凶，尤其是后边的几场比赛，跟申花咱都知道拼成什么样，也是对整个国家队的备战有一些影响。毕竟大家都是有着旧伤。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一直在强调备战哈，强调后勤保障。后勤保障呢，确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很重要。你把这个饮食、防疫，包括前方的住宿条件都安排好，这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技战术的环节，因为前两天咱们一直在说热身赛的事儿，就是你在10月7号之前你不安排这种非常正式的热身赛，那国脚们能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比赛状态，这是在技战术层面上的。另外的一个就是身体状况。虽然在强调过去的这个联赛的时候3天1场球，对吧，一个月踢10场球非常非常辛苦，但那个比赛结束到现在也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如果你说9月初的那2场球，因为体能的问题遇到了一些影响，遭遇到了伤病的困扰，这还能说得过去。又经历了将近1个月，有3周的时间的调整，这些伤号没有能够及时的恢复，大家还出现身体上的疲劳。这个是医疗保障跟不上呢，还是体能训练这个度没有掌握好呢？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才是核心。 对，因为前一阵儿不是说要上大量， 哎，这一上大量， 三十分钟累了， 累了。 当然，这消息可能也不太靠谱啊。这三十分钟累这事儿，我一直就不认为这是真的。 嗯，Jason 就是说，哎呦，这听下来怎么 这么多商号是吧？哎， 是就是这感觉。 哎， 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已经是进入到第三阶段的备战了。9月30号还有一场热身赛，其实更多要关注的一个是伤病的恢复，还有就是你技战术怎么演练。因为人越南纳乌也说在针对我们做很多的什么针对性的部署。 对 啊，越南的门将阮文煌不是也说吗？都做着相应的准备，说我们正分析中国队呢啊，但是也不想透露战术的内容。哎，这跟咱们说的一样啊。 对。话说回来，就是这时候你要跟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没分析中国队，那就行了，这炸了是吧？这肯定都是在分析对手，只不过在分析对手当中，你能不能够找出行之有效的在比赛当中使用的方式？你比如说像新锋说的，我们开始用边路传中，对吧？中路增加了一些包抄的演练，在实战当中也这个取得一些效果，那就看看打叙利亚热身赛能不能有效果吧。 嗯，那韩露也别什么，马老师后边还有两段呢，啊，别动不动就我们掐了把人给掐了，没有啊， 我们要一下都播完了之后吧，就到时候我觉得我们俩不上班。 您一点一点听啊。马老师还继续为大家介绍了一下第三阶段的备战的技战术的内容，以及跟叙利亚热身最主要的啊，其实就是要找到比赛的节奏。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说是国家队呢一直现在就是说是应该是讲从9月25号开始就进入到了整第三个周期，来到沙加之后，国家队通过整个这种放松调整完了之后展开训练，训练呢基本上是五天一个周期，这个五天一个周期呢也是针对未来10月份，一个是7号打越南，第二个是12号打沙特，因为两场比赛之间正好相隔是5天时间，所以国家队的训练计划呢都是5天一个周期来进行调整，展开训练也是按照5天一个周期。那么现在开始呢，国家队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这么一个周期，那么第三个周期呢，相对来讲呢，可能时间呢要多个1天到2天，为什么呢？因为9月30号要同叙利亚队进行一场比赛，所以呢，国家队呢整个这个训练也好，备战也好，基本上都是按照就是说这么一个周期在进行。这一段进入到第三周期之后呢，整个从训练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明显的就技战术内容啊，就是说是要比前面两个周期要多很多，包括准备活动的时候也已经穿插了很多就是说是技战术方面的一些内容，不仅仅只是就是说牵拉或者是简单的就是说是那个拉伸啊这种活动了。整个训练中呢，就是说是对抗也好，或者是分队练习等等这种内容比重啊都在增加。也就是说国家队目前是按照整个既定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在向前推进，这场比赛呢国家也不会看重结果，而且呢就是叙利亚队的整个这个技战术打法跟越南队相差甚远，所以呢也不会说把那个先前演练的整个一些东西，就是说是针对越南队的一些特点的东西在热身赛中拿出来，最主要的就是说打这场热身赛是主要是让队员们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那么在这个场热身赛完了之后呢，后面呢还有1周的时间，那么国家队呢将全力以赴，就备战同越南队的比赛。 所以呢，除了技战术的演练，还有伤病恢复之外，大家更担心的就是，哎呦，队员们心态调整的怎么样了啊？到现在为止，是不是真的在研究对手很清晰思路的基础之上，自己的心理建设也都做得比较理想。 嗯，你看798公章就说了是吧， 说 研究的结果两方面 啊， 一方面呢是这个没问题咱们一定能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收拾收拾咱回家吧 啊， 是吧， 就是 一点戏都没有，哎，一派全面占优嘛 啊，特别的两极分化啊。 哎， 马德老师也是介绍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放了几次假啊，让大家调整了调整，但是呢马德老师觉得这个假对心态调整的影响并不大，还是需要球员自己去调节。 国内呢可能球迷啊大家都比较关心也比较关注啊，希望整个就是说是国家队能够怎么讲呢，马上有个就是说是质的飞跃或者质的变化，能够比赛取得胜利。怎么讲呢，这个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很多方面的整个这种情况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你像今天那个体能教练莱姆在接受采访，他就讲，他说整个体能储备包括就是恢复体能，不是说今天呢明天就能见到效果，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经过前面两个周期的调整就恢复之后呢，整个球队的情况要好，那么未来距离打越南队的比赛呢还有就是说是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呢国家队的教练组一直是按照既定的计划在进行准备，整个这个会把球员的整个这个情况调整到最好。目前的国家队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毕竟就是出来已经那整整一个月了嘛，因为从8月26号凌晨从上海浦东出发到现在就是说是2019当地时间9月26号晚上，这么已经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一个月时间呢，就是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怎么讲呢，就是说是一个心理调整的整个这个问题。国家队方面呢也是就是不管是教练组也好或者足协工作人员在想办法帮助就是说球员展开各种调整，但是呢目前的整个这种现实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是疫情嘛，所有球员呢都只能是在酒店区域或者是训练场内进行活动，即便是整个这个放假的话呢，队员更多的也只能是在自己的房间进行就是说是要么喝喝茶要么聊聊天要么看看电视，出不了这个整个这个酒店的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是球员的整个这种心理的调整只能是自我调节，就是说想办法，你说其他还有什么更多的办法恐怕不太现实。 马老师那声轻笑也显得有一些无奈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甲的联赛吧。第三阶段的比赛，昨天北体大面对冲超的大热门武汉三镇，坚持了80分钟不失球，但是最终还是0-1输给了对手。来听一下李维的报道。 首回合交锋0-4惨败的北京北体大，昨天再次面对积分榜排名第三的武汉三镇，表现了极顽强的斗志，最终0-1输给了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武汉三镇已经取得了中甲联赛的7连胜，而北体大排名倒数第三，双方实力的差距不言而喻。但比赛的前70分钟，双方互有攻守，北体大也顶住了武汉队的攻势。比赛的转折点在第73分钟，北体大的邹仲庭干扰对方门将发球，被主裁判出示了黄牌，随后在和裁判的理论中吃到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这一突发的情况也给了武汉队机会。第81分钟，武汉队的荣浩利用任意球破门改写了比分，并且最终赢得了胜利。赛后对于球队没有拿下一个积分，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表达了遗憾和惋惜。 非常可惜吧，没有拿到分数，面对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时候，队员发挥出了他们的水平，感谢球员在比赛当中的努力拼搏。 而至于那两张连续的黄牌，张旭也显得非常的无奈。 今天的比赛我们对对手非常有针对性的防守了，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可控的，所以还是总结我们自己啊，认真准备下场比赛。 中甲联赛第三阶段还剩最后两轮，北体大目前仍旧排名倒数第三位，比降级区高出了8分。球队下轮将面对保级的直接对手新疆队。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会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户外感觉比较舒适，但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烈。另外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依然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7到1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指数为一，体感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指数为二，体感偏凉。今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四，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0天。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回来。在第三时段，我们也赶紧继续来说一说，现在正在备战的足协杯啊，比利奇也是跟国安队会合了。那就在结束了隔离之后啊，热情的比利奇也是跟每位队员都击掌相庆。 刚才我家里人说，比利奇见着谁都是那么热情， 真是自来熟哈。还告诉全体队员说，现在目标咱们就全。这别的就不想了 啊， 就是足协杯。 要相信自己的目标啊，才能够做到啊。每个人尽力低调，像迎申花一样，一场一场比赛去拼，同时呢，要微笑着去享受比赛。 因为这个球队里边也是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像这个郭全博、陈彦甫、阮奇隆、乃比江啊、段德志等等。肯定到现在为止，要是再经历一段时间，比利奇就要对这些年轻人更加的熟悉了。 其实我觉得这几位啊，现在已经不能算是新面孔了，是吧？就咱们球迷对于他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利奇呢，可能对其中一部分的队员呢没有那么了解，因为他毕竟带队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嘛，而且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些年轻人出去去打亚冠也没有和球队在一起。那这段在上海的集训需要这几位小伙子向主教练比利奇进一步的展现自己的实力吧，因为这一期集训到10月3号结束，然后球队呢是返回北京来备战这个足协杯的比赛。当然在上海的期间呢，我们那天连线新闻官张成也向大家介绍了，是吧？在上海这段时间可能还要联系2场教学比赛，这个教学比赛如果有对手的话呢就最好了，如果没有对手的话可能是不是要队内再打一打。目前我们了解到可能是跟天津应该是有一场。 那接下来其实在29号，也就是2天之后，部分中超球队也会派一些预备队和年轻球员来出战足协杯。那经历了3轮的预选赛之后，足协杯已经是诞生了32强，那就是中超的16支球队，还有中甲的像浙江、南通之云、北体大、成都蓉城、武汉三镇、淄博蹴鞠、陕西长安竞技、昆山 FC 四川九牛，还有中乙的 U20 国足等等这些球队。那接下来29号就会抽签来决定具体的对阵形式到时候足协也会有相关的结果。 对，这个比赛的时间是这样的哈，第一轮比赛呢10月13号到15号这个期间进行，那么第二轮就是1/8决赛，在10月18号到20号这几天，1/4决赛 首回合10月23号到25号，次回合28号到30号，第四轮就是半决赛的时候呢，两回合较量，11月4号和11月8号。那决赛最终的决赛现在还没有确定最后的比赛时间。十月份的时候呢，应该主要就是这个1、2、3轮。 哎，到时候啊，就10月、11月啊，进行完了其他轮次的比赛之后，这12月啊，马上联赛又接着了。 联赛看看吧，看看能不能按照原计划12月1号开战吧。 对，因为现在有说法啊，说有可能联赛还要往后继续推迟。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还有其他的综合消息，2021年的苏迪曼杯也启幕了，中国队是拿到了开门红，奥运冠军王懿律、黄东萍首战获胜，陆光祖、何冰娇也是依次的赢球，中国队是以5-0横扫了东道主芬兰队，收获了开门红。 另外呢，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俄罗斯大奖站昨天呢是在索契的赛道完成了比赛了。比赛前半段也是波澜不惊，最后阶段的大雨让场上的形势发生了突变。奔驰车队的汉密尔顿及时进站，在倒数第三圈来到领跑的位置，最终呢也是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100座大奖赛的冠军。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和法拉利车队的塞恩斯分获2和3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全运赛场上的男篮的巅峰对决啊，成年组的比赛，真的是让大家看的，觉得哎呀，这又是总决赛另一个版本，就是全华班的总决赛的重演。全运会真的是对中国篮球来讲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外援的全运赛场，本来就是一个国内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必须站出来扛起责任的舞台。从小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我们能看到辽宁啊，真的是顺风顺水，打得非常荡气回肠。而广东呢也是如此，杜锋一直都是沿用着这个五上五下的战术，就像是杨明啊所说的那样，广东可以五上五下去交换，阵容非常的雄厚，这种强度对任何一支球队体能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哎，说完这个之后呢，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杜锋。杜锋说我觉得他们阵容强啊，他们内线这个优势很明显啊，有韩德君，有周琦啊，后卫线这个又有什么郭艾伦是吧，两边呢就互相说对方好。但是从整个的比赛的进程来看，确实这几位国字号的球员在 CBA 闯荡多年的球员还是能力更强一些。 真是这样啊。而且在赛后看到两位主帅其实是非常友好的啊，互相的抱了一下啊，也击了掌，就是没有那个比赛过程当中那种血脉喷张了啊。包括杨明好几次那个场边的怒吼啊，听得都非常清楚啊，对，真是打得很激烈啊。所以这样的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决赛的较量，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男篮啊未来谁去扛起这个大旗这话题。 那我们也是连线了杨申哈，杨申也是分析了这场比赛，他觉得这场决赛双方的后卫发挥的都很出色，但是呢广东队相对来讲呢欠缺一点全运会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经验。 其实辽宁队昨天两个后卫打得都非常的好，赵继伟打得不错，郭艾伦打得也非常的出色。郭艾伦确实在进攻端展现了非常好的火力和手感。那其实广东那两个后卫也不差，也是现役国家队的球员，但是可能相比于辽宁队这两个后卫在经验上还是欠缺一些，因为毕竟郭艾伦包括赵继伟他们这种大场面见的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在这种大场面的情况下怎么去处理球，处理球的方式我觉得更加冷静。他不是说我要推速度我就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跑到黑，而是节奏非常的好，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突击篮下的就突击篮下，该坚决的去外线的投篮就外线投篮，就是他这个临场判断还是非常的清晰。其实刚才已经提到关键的赵继伟的断球就是临场的判断，关键时刻这个郭艾伦的那个三分球也源于赵继伟非常出色的这种助攻球，郭艾伦非常好的这种坚决的投篮。但是昨天晚上你看广东队的这几个后卫，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在推速度推速度，就像打联赛一样，但是呢这个节奏的变化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好， 当然了，我觉得像徐杰呀、像胡明轩这两个人，首先他们的这种持球进攻能力，他们的这个持球技术还是非常出色的，人球结合在国内现在的后卫中也是顶尖的，所以可能还是这种经验啊，虽然打过那么多届总决赛，拿了那么多冠军，但是可能在全运会的这个场面上啊，并没有掌握的那么好。 未来中国男篮的大旗谁来扛啊？乐乐乐还是相对比较保守，说周琦现在还没看出有易建联的那个能力，所以这是全运会的赛场，当然就是这些国手们很耀眼，但是在国际比赛里还没人能扛得起来。 反正你能不能够扛得起来，到时候这旗子也得给你，你也得扛着， 对 对吧？ 就这 flag 已经在这儿了。 奥运会代表团入场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这个代表团 没 有能拿奥运会金牌的实力，我就不派个旗手去。 是啊，而且这一次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总这个决赛的赛场上，周琦对上刘传兴，俩人在新赛季都要上 NBL 这个澳大利亚联赛拿乌去了哈。 NBL。中国德比提前在全运会上演 对，所以在这个对阵当中，哎，确实还是周琦啊展现出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实力。 嗯 啊，刘传兴差点意思。 毕竟两个人呢在联赛当中，不管当年打青年联赛还是打 CBA 联赛，两个人起步的平台也不一样啊，看看未来的时间刘传兴能不能够尽快的成熟一些吧，因为达到像周琦这个高度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再想当年的中国内线移动长城这三大中锋，很难很难， 还真是差着行势呢。不得不说中男篮现在来到了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深究说这全都是窝里横，这要是放国际赛场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周琦现在觉得他还是需要去练练身体。 但有时候我是这么理解啊，但是我相信我这观点一说出来之后，肯定好多的球迷好多的网友就开始就可以拿板砖砸我了。 哎呦呵，这么严重。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篮球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对吧？我们在亚洲已经是不能够占有统治地位，在国际篮坛当中也是遇到了影响，其中很大的程度上是被现在这个就是自媒体短视频啊影响的，就是很多的小孩现在打球的时候呢，去模仿那个特别花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短视频拍出来之后真的是好看，真的是刺激， 都是绣花枕头。 哎，然后呢，就是他在大赛当中吧，这个使用度到底有多高，这就画一个问号了。你看去那欧洲的那些中锋也好前锋也好，他们打球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花哨动作，全是无球的空手移动，强硬的身体对抗。但是这些东西呢好像在咱们的理念当中被这些短视频被来自于 NBA 的那种所谓的街头篮球文化给冲击 了。 所以现在这些孩子就是打球的时候就是模仿一些花哨动作特别多， 但是真正这些基本功，特别扎实的东西又少了。 就我看那个库里的有几个训练，就是人家也练对抗，人家也真的是哐哐做力量也扛，但是咱们这儿呢，这种视频不吸引人， 对，而你发现没，这不只是篮球赛场上，好像现在各个行业哈，就是各个社会的层面都是这样。你要是说让现在的00后、05后的孩子们依然去，我坚持去做这种匠人精神，就特单纯的在这个基本功这事儿上去咂摸钻研，挺难的。因为世界很精彩，是吧？ 对， 诱惑也很多， 而且呢，网速很快。 对，如果跟不上那个花活的啊，这霹雳舞都可以进入到全运会和奥运会了。 主要是网速快，你今天刷这个，明天就刷别人了啊，对吧？ 世界的标准一直在改变。The Three 说，勒布朗詹姆斯说过，为什么要去训练在比赛场上用不到的那些动作啊？那就是基本功啊。 就有一些很花哨的动作哈，但是。然后就会有朋友前两天也批评我说，你说用不到，对吧？他给我发了几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在漫画里出现的 啊， 当年贾森威廉姆斯做出的那些特别花哨的动作在漫画里有，说你看这在 NBA 赛场上也有。后来我说确实有，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啊。阿昭说，哎呀，这说起来感觉都是虚荣，就是玩那个表面的功夫。Esther 说欧洲 对吧，就是一定是有这个支持这个短视频这种观点。 对，说青少年里边也特火啊，之前没短视频的时候大家不也都是看电视台放那集锦学库里吗？还是不太一样啊。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前南地区，像塞尔维亚，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他们这个地区对于篮球最基本的一些认知，小的时候学什么，怎么才能够成为像东契奇那样的，是吧，这个像特奥多西奇那种类型的球员。 六六四五说，很多你要说年轻人啊打篮球，那都是给该看的人看的 所以越花哨就越显得自己特别酷炫。 也是 也是， 对， 学生时代确实那么回事儿， 反正也打不上 NBA。 也就在生活当中影响影响身边的人但是说到了中国男篮未来扛大旗的，还得是真的靠这些年轻人尤其在全运的赛场上要看的就是 U19 这个年龄段。不过杨申的分析也说，让他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儿，就是很多年轻球员都是进入到了 CBA 的名单在全运的赛场上表现也非常的亮眼，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反正我的印象非常深啊，上届天津全运会广东队青年组拿了冠军，当时有谁？有徐杰，有胡明轩，有申子杰，所以人家人才呢算是源源不断。那这届全运会广东这边呢 U19 又出了一个孙浩钦，决赛拿了47分球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突出了。那其实这届全运会和上届全运会是一样的，如果说看中国篮球的未来，一定要看 U19 这个级别有没有什么出色的年轻人。像浙江的小个后卫任俊哲今年也是 CBA 联赛报名了，包括这次代表江苏打青年组的代号啊张之遥啊，但是他们其实呢在 CBA 注册的时候是代表上海。那比如说还有于家豪、徐昕都是身材非常高大的内线球员，但是他们俩的特点并不是很一样。于家豪呢是原来浙江队中锋名宿于乐平的儿子，也继承了他父亲的一些特点吧，身材高大篮底下的力量还是比较充足的，终结这一下也是不错，但是移动起来确实还是比较慢的。所以现在整个篮球的发展趋势对这个类型的中锋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徐昕呢，广东的应该说更年轻了，应该是03-04年的，2米22左右，臂展也不错，移动也不错，但是相对来说力量还是比较差一点。这徐昕呢是北京孩子，但是呢很早就去了广东，所以现在呢是广东宏远的这个内线，新赛季也报名了，也注册了，所以呢他可能新赛季会出现在 CBA 的赛场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几个球员呢可能是这次全运会篮球比赛U19组我观察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些球员吧。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乐乐乐就说，咱们中国篮球球员就应该也派一批上欧洲去打去真的去在团队和体系里边去感受一下， 真打不上 真是 你像咱们 CBA 球员谁身体比较好这个对抗当中，当年在北京队也打过尚平尚平那个身体那身板特别硬是吧，去当时他应该去这个帕纳辛纳科斯去希腊联赛打了，就是他那身体到了那儿之后就是个普通人真杠不动那些这个内线的中锋。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实情没有从小的打下的这些基础，到了成年又拿什么资本去到欧洲去打比赛。 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基本功和理念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基本功，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罚篮，你在进行完折返跑之后，在心率依然很高的情况之下，站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够稳定的把那个球罚进去咱别要求太高，您罚到75%到78%就行咱有的队员就真的是70%甚至不到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基本功多扎实决定整个的职业生涯会走多远啊，不是靠着那些花活。我们在下个时段还会跟大家继续来探讨这话题啊，先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的多场比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英超第六轮的这场焦点战，阿森纳赢球了啊，主场3-1力克热刺，奥巴梅扬进球，萨卡和洛维传射，孙兴民扳回一城，阿森纳联赛现在是3连胜了，而热刺呢遭遇到了3连败。 这比赛我就看了不到半场球，3-0之后就休息了啊，就觉得这个比赛确实没什么悬念了。另外呢，西甲的一场比赛，巴塞罗那啊是在自己的主场3-0完胜了莱万特，德佩率先是破门，然后呢吕克德容也是打进了出自球，安苏法蒂复出取得了进球，巴萨呢也终结了一波连平。 意甲的第六轮，罗马在客场2-3又输给了拉齐奥，萨维奇、佩德罗还有安德森进球，伊巴涅斯和维勒图扳回了2球，现在罗马是客场遭遇到了连败，穆里尼奥啊也是啊在这样的连败当中还在挣扎。 尤文图斯呢在一场焦点战当中3-2战胜了桑普多利亚，迪巴拉和博努奇取得了进球，洛卡特利也是传射啊，尤文联赛取得连胜。 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34岁的纳斯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确认自己正式的退役了，他也是法国87四小天鹅里第一个宣布退役的。现在本泽马在皇马，梅内在意乙的雷吉纳，本阿尔法目前是自由球员，还在寻找新东家。 纳斯里马赛青训出道哈，曾经加盟了阿森纳，也是为枪手呢126场比赛打进27球16助攻。当然后来呢也是经历了一些禁赛的这个处罚。 对， 再来关注一下在本周中要进行的欧冠小组赛的第二轮的这个比赛了啊。根据法国的媒体报道说呢，梅西在这个周末已经正常参加了球队的训练，也就意味着对曼城的这场比赛他可以上场了。不过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他还会接受一次检查，以确定确实身体没有问题。另外呢维拉蒂也是恢复了训练，这样波切蒂诺一下赢回了2位球星。这又是一个 烦恼。 怎么用呢 对波切蒂诺现在来讲就是，哎呀，人太多了，不只是在锋线的位置上，在各个位置上其实都挺烦恼的。 适时的受伤让他做减法，帮他做减法可能反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但反倒是现在全心全影都回来了，包括在门将的位置上，他也说到说谁守门我们还是一场一场来决定吧。 纳瓦斯、唐纳鲁马这两大门将是吧，谁能上。 所以对于周中的欧冠啊，巴黎遇上了曼城啊，董武志也是带来了分析。那武志也是说，其实瓜帅挺了解梅西的，而巴黎内部太乱了， X 因素很多。 巴黎圣日耳曼主场迎战曼城的这场比赛呢，应该是第二轮欧冠比赛当中最为关注的一场焦点之战。大巴黎呢其实最关注的也是梅西能不能上场，包括他之前的一些伤势能不能尽快的恢复。而且呢梅西如果上场的话，他和内马尔包括姆巴佩之间组成的三叉戟能不能给曼城的防线带来最大的威胁，这也是大家所最为关注的。包括他和主帅波切蒂诺之间的，由于之前啊梅西被换下场，两个人有了一些所谓在场面上不愉快的这么一个交流，那被媒体放大之后，重新回到欧冠的层面，看看梅西能不能去在这种比赛和排兵布阵，以及是不是能够服从主教练方面，其实做得更好。倒不是梅西能否服从，主要是波切蒂诺能不能把更衣室的这种氛围调节到最佳状态。而从曼城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他们虽然说是主场作战，但是曼城近期的状态是非常的火热，联赛包括联赛杯以及欧冠的第一轮都取得了不错的这种胜利，而且在上一轮英超1-0战胜切尔西之后，曼城现在打的是顺风顺水。而且不要忘了瓜迪奥拉之前带梅西，他们在巴萨对于梅西有过非常深刻的了解，这场比赛如果梅西上场的话，相信曼城的中后场对于梅西的限制也会做到最佳一个状态。特别是瓜迪奥拉他的这种心知肚明，或者说对于梅西了如指掌的这么一种排兵布阵，可能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场上的技战术的焦点。 另外也关注一下米兰啊，现在 皮奥利率领着米兰在意甲联赛而进一步取得了好成绩，但是他的合同呢，明年夏天就到期了。这个合同里边有一条能够让米兰单方面自动续约一年的条款，那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米兰就要激活这条款了。那在此之前，米兰重新回到欧冠，也是让很多的球迷，觉得爷青回啊不容易。那在欧冠的层面。来面对马竞，武志也是分析，这一次米兰的重回欧冠士气不会丢，而马竞现在还需要调整状态。 西米兰对阵马竞的这场比赛呢，其实看点也是非常多，双方近期的一个交锋呢，还是要追溯到2014年啊，七年前的欧冠的层面。当时呢 ，AC 米兰和马竞的两回合的交锋呢，米兰是输了一个总比分的1-5，但是时隔七年之后，两队的人员包括打法以及俱乐部的状况以及主教练的更迭，其实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米兰这边是起起伏伏，但是呢，马竞这边特别是在西蒙尼的带领之下，人员有了不小的变动，但是打法他们的风格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不要忘了，米兰重新回到欧冠的序列当中，他们对于胜利、对于比赛的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特别是在联赛当中，米兰现在是顺风顺水，但是呢，不要忘了，对于马竞，他们其实是需要更加提防对方的，像苏亚雷斯、格里兹曼几个人非常强的个人能力，包括锋线上的串联组合的能力，这一点可能会给米兰防线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但是米兰重新回到欧冠序列当中，他们在圣西罗必须要拿下比赛，这个成绩可能会给米兰在后面的不管说是联赛还是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带来更大士气和信心上的提升。而马竞呢，其实上一轮联赛他们虽然说轮换的幅度并不大，派出了绝对的纯主力的阵容，但是呢，在客场稍有这种轻敌的情况下，小负给了阿拉维斯，排名倒数第二位的一个球队。整个球队的这种状态呢，没有调到最佳，可能也是因为要分心一些，或者说保留一些体力。但是在这么一种状态的拿捏和不断的调整当中，不知道这场比赛马竞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其他的对阵啊，利物浦对阵波尔图。那其实利物浦在本轮联赛当中也是哈一个进球大战，被对方给升班马给逼平了啊。那国米也是一样， 国米也是2-2战平了亚特兰大，是吧？ 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啊，在欧冠当中，又会延续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也有点流利了啊。再听听武志说说利物浦对波尔图，国米对阵矿工。 和 AC 米兰同组的波尔图与利物浦之争呢，可能在某些球迷看来，胜负的天平和悬念并不是很大。毕竟呢，波尔图现在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面和利物浦交锋里面，他们还没有赢过球，而利物浦呢，在本赛季开赛以来，他们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还没有输过球。虽然说波尔图也没有输过球，本赛季开赛以来，但是他们和利物浦之间的这种快速转换的能力，他们对攻的能力，特别是硬碰硬的强度，可能利物浦还是稍稍占优一些。D 组的矿工呢，对阵国米的比赛，大家可能一致的认为，国米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他们取胜的难度并不大。虽然说欧冠的第一轮国米是小负了皇马，但是呢，总体来看，国米和皇马这两支球队在本小组出现的形势还是相对的乐观。但是这样的乐观的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在每一轮比赛当中都要拿到足够的分数。但是首先就要迈过顿涅茨克矿工主场这一关。要知道上个赛季其实矿工给皇马的出现的形势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阻挠和困难，谁要是轻敌，那矿工一定会给对方颜色看看。而且有一点需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矿工队的主教练现在42岁的少帅德泽尔比，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之前呢，不管说是球员还是作为教练员，在意甲的多支球队都有过效力和执教的经历，他对于意甲球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在这个层面上可能会有针对性的安排。 这边有家里人啊，大脚星叔叔说，人国米平的是亚特兰大，利物浦平的可是升班马呀，那能一样吗？知道您言下之意啊， 反正都是拿一分。 对，这还得看在欧战当中到底怎么样。 另外呢，这边刚才咱们聊到关于这个 波尔图是吧、 嗯、 这边也有朋友说这波尔图和穆里尼奥，这所以说了，这是我同时认识的。 嗯，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哎、我们再继续回来。 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球星畅想的第四时段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一个是，在全运赛场上这些前浪和后浪一比较，哎，哪些运动员让您眼前一亮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段，我们更多的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啊，从全运男篮成年组的决赛来看看中国男篮未来啊，这大旗谁来扛？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主咖上麦啊，也尝试连线周贺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嗯、啊。那确实在这个全运的决赛赛场，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就挺眼馋的啊，看人辽宁跟广东这阵容真是挺豪华的， 但是也还行， 也还行、 就是、哎，也还行、嗯、就心态比较平和看到的就是对方还是那老几位啊、 嗯、 也就 踏实了啊、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人涌现出来。周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看完这决赛？ 不得不说啊，人家俩阵容确实好 还是有点羡慕是吧？ 对，之前也预测过，就是从这个年龄结构啊，从整个这个阵容深度啊，就当时说广东队就要比辽宁还占优势，然后但是真打到这个决赛，就是双方也是没有什么悬念，都在决赛碰面了，然后一看人这个辽宁这些球员，不得不说就是当打之年，他虽然没有说阵容深度像广东那么深，但是人家这个的确在场上起作用，而且整个的全运会这个就能够看到辽宁在就是这个一路打到决赛的这过程当中，包括郭艾伦啊等等这些球员，的确他的确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爆发式的得分，能够最后帮助你把球赢下来，咱们这个说的这个俗一点，想玩游戏人能 carry 是吧？ 啊， 一个人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对，那这的确是，怎么说，挺令人觉得，这不管超龄不超龄吧，但是人家的确有这能力。然后相比呢，就是之前王也一直在聊啊，就是说像咱比如北京的运动员，就是，很多核心的因为伤病也没去。然后年轻人呢，现在感觉，就是比如说可能好一场坏一场，相对来说又没法稳定的发挥，没法给这个就是说球队有一个这种很好的一种带领的作用，所以的确可能有点羡慕，但是说实话，咱北京的这个篮球呢，它一直在全运会上，就是反正这几届吧，都不是说那个那么有统治力的，对吧？那其实今年本来相对机会还不错，但是最后反正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跟咱们预期其实都不太一样， 相差有点大啊。 之前预测都是说这个能轻松进四强是吧？这分组也不错。 嗯。 然后这个当时我记得我还预测说这广东还是夺冠的面大一点，结果就全都错了。对， 哎呀， 的确，反正看下来还是觉得咱们实力上啊，包括这个，整体可能跟人家广东和辽宁这样的球队还有差距。其实包括跟这个浙江啊、山东啊，其实也我觉得也都还是有差距。如果说比如说方克、小超他们。打不了的话，那的确是有差距。 嗯，确实，也是在这一次看着辽宁跟广东的这个成年组的决赛的时候，还是刚才王毅说的，就看到的还是这波老人儿啊，包括像郭艾伦、赵继伟，在不管是面对浙江还是最终面对广东的时候，对方都是这种车轮的防守大战。哎，但是两个人的这种配合啊，加上内线周琦的加盟，确实让辽宁就是如虎添翼了。这是不是也能证明现在至少在国内的这个层面哈、咱们这些老几位还是扛得住的？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未来中国男篮的这个大旗谁来扛，这老几位扛得住吗？ 说实话，这个我觉得啊，现在就是说像周琦啊、赵继伟啊、这个郭艾伦啊，他们都在一个算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黄金期。然后呢，他们的这种表现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在国内还是很有统治力的。 嗯。 然后，目前对于咱们中国男篮来说，其实这些球员肯定还都是非常核心的这种球员。但是，他们，应该说，就现在包括杜锋的这个他的执教啊，就是他包括对广东队执教，实际上在慢慢培养更年轻的球员。 嗯。 因为现在咱们看到可能很多就是2000年。差不多，甚至2003年，就是差不多这个年纪的这球员都在慢慢的往这个职业联赛里边去涌现了。那其实现在，可能就是2000年前后，2000年前一点点的这些球员，97、98，这些球员都要去慢慢的站出来。然后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像郭艾伦他们相对来说算年纪比较大的了，是吧？这马上。咱们的那年算马上就30了，就是也28、29，所以需要更多的球员能够去站出来。但是从目前来看，如果说国内这个实力啊、水平啊，这个最有把握的，那肯定像郭艾伦他们是毫无疑问。我觉得，但是现在整个男篮的这个构建，我觉得他是在逐渐的去增加一些年轻人的这种机会，让年轻人能够有些锻炼，然后未来尤其是如果你目标。然后瞄准到3年之后啊，什么是吧？这个，他一定会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去站出来。然后像比如说像小川啊，像郭艾伦啊等等这些93这一批的球员，他们可能目前呢是中流砥柱，但你不敢保证3年之后、4年之后，然后这30多岁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去站出来。 嗯，可能还不是单纯的我们今天讲说谁去一个个体去扛这旗子啊，像当年阿联那样，还没有这样的领军的人，是通过。 其实现在看内线周琦可能是最有机会的了，但是对，但是谁知道后边的咱们世界大赛能不能真正站到世界赛场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就像在苏里所说的哈，说现在。能够这个扛大旗的看起来没有，说最多咱有几个护旗手啊，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像当年你不管说之前大姚啊、大志是吧，后来阿联这样能够在国际赛场当中作为球队定海神针的，现在咱们还真的是没有。你有球权能够决定比赛的可能是在后卫线，但是后卫线呢，我们和国际上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员相比能力还是有差距，而内线的自主进攻能力相比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那几位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距离的。所以这也是目前中国篮球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吧。当然再有一个说到咱北京篮球哈，实际上刚才咱们说为什么看人家，一个是羡慕人家这个人员储备非常的充沛，另外的一个呢又还都是老几位。为什么是老几位？因为人家是瞄着 全运会冠军这块金牌去的。 嗯， 那对于咱们来讲，几个主力的球员像小川、朱熹、方硕他们受伤，咱们带了一些年轻人去，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通过全运会的比赛来锻炼这些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有相对正式的比赛可打，能够迅速的融入到一队的战术体系当中。那么我想问问周贺，就是你在关注完这一届咱们全运会的男篮比赛，北京男篮的这几个年轻人，比如说像后卫线上像杨阿丽对吧，包括其他队员像这个孙浩峰啊白帝啊，甚至是像范一鸣啊曾凡博，就这几个年轻人在本届全运会当中的表现你怎么做点评呢？ 就这届全运会，就是咱们看到因为方硕不打，所以杨阿丽就有很长时间就有上场时间，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略显稚嫩，其实小伙挺敢打，包括孙浩峰，就这哥俩都是敢打的，而且呢，就是在比赛里边有一些这个还算比较不错的表现，但是能够看到还相对比较稚嫩一点。然后像曾凡博呢，就是大家知道，大家对他的这期待都很高，对他，从最开始就希望他当球星是吧？然后从第一场比赛拿了18分打这个湖北，大家都觉得哎，这孩子，这有球星的潜质。但是第二场比赛呢受伤了，而且呢这个咱们输了，然后所以呢就是表现有些起伏，而且呢到现在为止就是包括全运会之前预赛，包括全运会就是都有受伤的情况，就是咱们我觉得，所以大家现在就看北京呢是有一些不错有潜力的球员，但是你说他有没有达到说，比如曾凡博现在还没有打这个联赛，有没有达到当年这个我们2010年去这个男篮世锦赛的时候，郭艾伦也没打职业联赛，17岁是吧？有没有达到郭艾伦那会儿的那个统治力？就是直接能在国家队占据一席之地，有没有那个统治力？现在不太好说。而且 其实哪怕就是你能达到像小川、朱熹刚刚上一队的时候对一队战术体系的那样的一个支持，那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是吧？ 双子星啊。 其实他还不一样，因为当时小川和朱熹呢，因为身边老马，他们其实更重要是一角色球员。现在你看曾凡博呢，很多把他当核心来看， 他得要球权， 来的核心，对，你得要球权，所以呢，大家对他期望就更高。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咱们不说这个场上那种表现，因为冠伦那会儿在这国青啊等等就已经是这可以说是真的是核心了，对吧？那现在曾凡博呢，就是且不说表现，就是说他没有那么耐打。就是他容易受伤，他的确可能身体力量啊、抵抗啊没有那么足，所以这个需要他不管是未来上这个点燃队啊，还是说这个自个儿训练呀、我就需要去加强，这个肯定是一方面。另外呢，像杨阿丽、像这个孙浩峰，我觉得都是可用，未来都是可用之才。但是，就是现在看还相对来说比较稚嫩，就没有那么稳定，这是非常关键。就是之前看那个包队辽宁，就人家真的是这逼抢的话，你会觉得。我觉得我能看出来杨阿丽，比如运球有点没那么自信，对吧？他比如真面对这个郭艾伦啊、赵继伟，他有点没那么自信，所以就是这个，这个需要可能时间的积累，需要这种比赛经验的这种积淀吧。就是现在，看咱们是有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但是没有达到这种就是说，最好的，或者说大家，一看这个孩子未来，比如联赛里边一定能成球星，就没达到那个份儿上，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些年轻人，你要给他足够的出场的时间，给他犯错的机会，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长。当然也需要一个教练非常严格的要求和对于他们的提拔，是吧？你看咱们不管怎么说，广东队杜锋在使用年轻球员的这个魄力上，就还真的是非常有想法的。他把胡明轩呀、徐杰呀这些年轻人都已经练出来了。 对， 而咱们这边呢，想想当年方硕作为非常出色的一个后卫线的年轻人的时候，也正好赶上那几年成绩好，方硕的出场机会明显的就减少了。直到后期咱们的这个时候给方硕更多的机会，也把他练出来了。就是对于这些年轻人，可能在未来的联赛当中，未来几年咱们都应该不会在一个争冠争四强这样的行列当中，是吧？所以可以通过这一段时间，通过人员的慢慢的调整，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比赛的机会。真的有的时候在想，就是方硕要早几年获得那个时候的比赛时间，那可能咱们这个后卫线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更容易一些了。他成名的时候已经其实都 二十大几了， 嗯，不算是年轻， 因为方硕， 嗯， 对，方硕差不多是2014-2015年是吧？这个 对，差不 多 25-26岁的时候算真正的担起了首钢队后卫的责任，是吧？ 对，因为在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在。在新疆那会儿方才打不上的是吧， 对， 方才打不上，然后到了辽宁那会儿才慢慢有出场机会。 新疆的时候咱们在这个红山体育馆的时候还得到那个三楼看台上一块录像聊天呢是吧， 啊对，还在拍录像呢，所以对真正说就是他能够打上球是在2014年开始，可能2015年慢慢的这角色变重了，到2016年那已经是25-26了，所以其实方硕是比较特殊，而且北京队有这个，就是因为张云松是吧，云指导也是等了好多年才打上球，然后方硕呢也是从2008年上一队一直也是等了6年-7年才打上球，就是这个是这反正也可能是一巧合，这后卫的确要被压制。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当时呢因为成绩好，所以像老马呀，而且当时学林啊孙悦呀有很多这种上场机会，就是他们相对比较成熟呢，方硕这个怎么说比较稚嫩一点呢，他打得少。那现在呢？其实像刚才王毅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现在成绩没有那么好。 嗯 嗯。 你现在呢，就是你的核心球员呢，又全都30岁了，是吧？就是将近30岁，就是你现在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站出来。人家广东呢，就是阵容这结构非常合理，老中青是吧？这老的易建联，然后中生代周鹏，也就是跟方硕他们年纪差不多， 嗯， 是吧？这后边这个胡明轩呀、徐杰等等都非常年轻，然后人老中青。而且人在这种情况下还5上5下，就是每场比赛至少10个人出场，然后甚至11-12个人能够打出很好的一个稳定的表现。那咱们呢现在相对来说这两年比较保守，那包括这个上赛季我也统计过，我们就是连之前大家觉得表现还可以的秋天，其实上场时间也在减少， 嗯， 因为你那个这个范子铭和李毛一来上场时间也在减少，所以你的这些年轻人相对来说，年轻人实际上他真正说得到的锻炼，我觉得时间是有限的，非常有限。而且呢，这不得不说，就是你请外教呢，就是有这么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国内教练，他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是吧？我今年用谁，我明年需要用谁，可能我3年之后我需要这个谁能够站出来，他有长远规划。这还是举这个例子，当年闵指导呢是在陈磊状态非常好的时候，2012年夺冠之后，让陈磊在。这个拿下首发位置，下一个赛季让他那个把时间让给小辉啊等等。闵指导当时原话我记得很清楚，说未来得需要小辉他们能够成长，叫小川他们能成长。陈磊呢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那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虽然比较残酷吧，但是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外教来说呢，那我比如我签了3年，签了5年，我这3年5年我每年都需要见成绩，对吧？这有 KPI 啊，那我这个我干不好，可能我明天我下课了。所以我就是要想干得好，我只能拿最稳定的、我有把握的人来打。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对年轻人使用呢，就会相对保守一点。而亚尼斯刚来的第一个赛季，我记得很清楚，当然就是大家觉得眼睛一亮，能够用人，能够给很多人机会，是吧？秋天也好，当时这个段宏瑞也好，然后张卓张玉也好，后来你发现就这些，除了秋天之外，其他人打得越来越少，甚至在场上都看不见了。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要不然就是说俱乐部有一个长远规划，跟教练说咱们未来得用更多的人，是吧？得重点培养谁谁谁，然后才有可能会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教练呢他需要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比如我在这儿待3年好，待5年也好，我需要把谁去培养出来，给他更多的机会，给他更多时间，然后他也需要有这么一个规划，而不能说现在这个场上我就要一个稳，那我肯定都要老将，是吧？我都用这个有经验的，有这个有一定实力的，有一定这个比赛这种场次的球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年轻人被摁住，那是很有可能的一个事儿。就是你现在别说 CBA， 就是在整个职业篮坛上，也没有几支球队说我每场比赛5上5下，每套阵容都用一遍，也没有几个教练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咱们现在呢，就是说底子薄呢，有那么几个未来可能能行的潜力股呢，你要再不敢用，那这个就。我觉得对未来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现在我觉得需要就是俱乐部在整体上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就是说这个起码一场比赛，比如我给他8分钟，给他10分钟，让他有一个比赛的锻炼，是吧？也行，你别咱们说这常规赛或者说职业联赛，我一秒不用，然后或者我用1分钟，现在 到全运会，我就像这种比赛，我就希望你起来独挑大梁，那不可能。他没有比赛经验的积累，他不可能说一下就起来的。这是怎么？这是一规律，是吧？他不可能说他没经验，他上来就炸了。如果有这种球员，那他可能真的也奔南街去了，对吧？那所以咱们现在我就需要一个更好的或更长远的规划，也必须要看到跟人家这种差距，包括其实跟浙江也好，跟这个广东辽宁也好，就现在咱们在这阵容上的确是有一定的实力差距。那怎么去填补这个？咱不要说我这还有小川呢，我有朱熹呢，我有方硕呢，都没打。那人咱现在看就是眼下时下，甚至咱们看未来，那人家前景好像更好一些。 确实是这样哈，这个全运会其实反映出了很多的问题，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可能看似我们在全运会上输给陕西是一个偶然，但是里边有着一些的必然，值得去思考。谢谢周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也保持联系，再见。 好嘞，再见。 刚才王毅跟周琦这个周贺都说到了都说到了，就是周琦现在能不能承担这个大旗呢？可能这担子对他来讲还比较重靠一个人去扛现在正在处在下坡路上的中国男篮真的是太难了。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关心咱们北京男篮的情况大脚星叔叔说不行，让秋天去打打 NBDL 说啊，咱还放 NBDL 这个书豪打那个 啊，您给秋天谋划的倒是挺长远的， 您给他这个 flag 立的有点高了 但是现在呢说到了首钢怎么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打出来，这确实外校真是存在这问题。你说尤其是到了合同年后边的那几年的时候，可不就是想着眼巴前的我求一个稳，我不出错。 其实我特别同意汤尼伟这个观点说这个比赛啊，虽然现在咱不知道 CBA 什么时候打呢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呢但是如果要打了的话，这个小起码让小川啊方硕啊咱别往死了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让他们休息，对吧？就是每场比赛都有一个计划起码和上个赛季相比呢，一场球让他们减少4到5分钟的这个出场时间确实是这样。就是当年我记得是云志导那时候一打48分钟然后呢临退役之前那两年呢本来是让要练年轻人嘛说给他的出场时间呢就大概说20多分钟这样的一个出场时间打两节球带年轻人打两节球，后来发现成绩不好，打着打着又40多分钟了所以现在对于咱们的球队也是这样，小川方硕他们肯定是本土的核心如果你每场比赛都是30大几甚至40分钟这么用的话对于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对于他们的身体这个膝关节啊对吧脚踝啊这个伤势这种影响还是会很大的，减少一些时间给年轻人一些出场的时间。 那贾广安也说瞧瞧多少北京孩子都在人家俱乐部呢这个徐熙麒麟祝明镇张之遥很多 想想辽宁有多少孩子在咱们家呢 对现在咱也不能按地域划分这么简单的去看了。 当然如果能够把北京出来的人才留在咱们北京队肯定是最好的，对吧但是现在职业体系嘛有的时候这个人员的流动也没什么太大办法 也挺正常的这边赵军说5上5下任何一个队也都可以啊，就是分数不要去管了你看 也不一定 啊， 有的时候这个队就9个人打就报名就报了9个对吧，就报了10个人然后有一个受伤罚下了打不了了 所以5上5下这真是得有一定的这个厚度 对，一定是要有足够的人员的厚度，同时呢还要有这个魄力，因为你5上5下的时候每一套阵容当中都要有老队员带着年轻人打那本来能够进入到首发阵容的老队员要到轮换阵容当中去带着另外一波人打的时候，这一批老队员也要做出牺牲他们要和俱乐部的长远发展这个利益也绑成一股绳，愿意去带年轻人去成长，不仅仅是教练的安排和这些老队员的这个付出老队员的努力也很关键 所以真的能像广东队这样甭管是联赛还是全运会上都能实现5上5下杜峰指导有几把刷子 你看俏在微信当中还说呢 CBA 还没 准消息什么时候打呢？ 啊， 反正我知道好像10月20号，NBA 那边就要开始打了。 对，NBA 时间是定了，赛程都出来了。 然后所以呢，现在我看文章写的特别有意思嘛，说 NBA 那边赛季开始之前，就大概就这时候吧，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个赛季的这个 MVP 是谁，对吧？这个赛季这边常规赛冠军是谁？这个赛季最后总冠军是谁？也讨论这个问题。CBA 这边呢是什么时候打？ 在哪儿打？ 在哪儿打？怎么打？ 有没有外援呀？啊，都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现在是这问题。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啊！大家耐心等待。没信儿的时候就是快了啊！4178说扛大旗的人，那简单说就是什么时候都能得分的人。现在有吗？就是到关键时刻能解决问题的人，在国际赛场上还真是没有。 对，咱们不用说像当年提到的这个三大是吧，大巴、大智、大姚， 对， 你就算当年咱们在锋线上，在亚洲，在国际篮坛也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小李飞刀李楠，你知道，是吧？包括像当年这个战神刘玉栋，这在这个世界赛场当中都是有一号的。但现在呢，确实在关键的时刻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男篮还真的很难找出这么一位来。 但是其实大小星说的这个问题还其实挺让人唏嘘的，说就想知道东契奇是怎么练出来的。这曾经小时候也看国家队输中国男篮也痛哭流涕呀。这所以这几年这种世界篮坛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啊。 所以呢，咱们别这个嘲笑白斩鸡啊，看看岳老师，看看东契奇，对吧？ 当年 胖点能怎么样？他只要有足够的球商，他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对吧？有非常清晰的头脑，那就可以在比赛赛场当中，去决定比赛。 对， 身体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和头脑以及技术的结合。咱们现在呢，可能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啊都切割了， 就孤立的来看了。 就是你得玩花啊，你得运得漂亮，你得秀，然后发个短视频能吸引这个女同学呀，是吧？然后要么你得锻炼身体啊，练的体脂比很低，肌肉线条非常清晰，然后发个朋友圈吸引女同学呀。 怎么都是为了吸引女同学呢？就哎呀， 是吧？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这个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哈。倒是 就批评我，你的观念已经老了 啊，你跟我们有代沟了。 对， 这 你都已经开始练跑步了，后来我说跑步怎么了，是吧？说你没往走下坡路嘛，走着走着停不下来，你就跑起来了，你就开始跑步了啊！我说哦，原来是这样 、年轻人都在练花活，而我们现在的中老年， 对，这坡大了之后你停不住嘛，就只能跑起来了。 正在练基本功，最基本的这些跑跳投。这边很多的家里人。49城说：“哎，怎么感觉北京青训出来的球员，第一感觉就是身体都不够强壮啊，不论是足球还是篮球， 确实，可能从这个基础的选材啊，包括一些训练的一些这个理念上，会有一些不同吧，包括平时训练当中，并不一定说 你很 体重很大，对吧？你很壮实，在球场上就一定是有效果。它需要在运动当中的一种身体的使用，这种对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意犹未尽的先聊到这儿了啊。下面也请继续来关注1025动生活。我们今儿先再见，明儿再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